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9月1号在网站上载了题为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》的文章。缅甸米特塔尔摩出版社总社长9月2号发表了谈话。